陶芳的遇见我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3年林俊杰的首张专辑《月行者》当中的一首歌。《月行者》这张专辑呢，第一个月的销量就达到了20万张，而且呢，凭借这张专辑，林俊杰获得了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《冻结》。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，不小心一切又重演，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不明白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结了空间，冻结有你的世界，冻结的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，我若是疲倦，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高胜美的《彩云伴海鸥》，这也是琼瑶的电视剧《海鸥飞处彩云飞》的片尾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依轮的《平凡鸟》，这是她《向快乐出发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最早是由柯受良来演唱的，原来的歌名呢叫做《粗线条》，而林依轮呢把这首歌重新填词，并且更名为《平凡鸟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已故的音乐人高峰。 我是一只平凡的小鸟，总在平凡之中非凡的笑。见过我的人们都知道，在你眼中，在我身上，快乐总少不了。漫长黑夜，你也许正孤独的醉，在那烟雾里想飞。太多的压力让你失眠不能睡，忘了什么曾经让你最美。曾在随手之间丢失那份珍贵，现在又能去怨谁？只怪那阴差阳错叫人默默流泪，今夜也只有抱着疲惫来安慰。丢失那份珍贵，现在又能去怨谁？只怪那阴差阳错叫人默默流泪，今夜也只有抱着疲惫来安慰。 这是来自林依轮的《平凡鸟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邓紫棋翻唱的《喜欢你》，这首歌的原唱是 Beyond， 也是邓紫棋2014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，同时也是她在《我是歌手》现场演唱过的歌曲。 岁月大风湿透黄昏的街头，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，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。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是1989年小虎队的成名作《青苹果乐园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徐千雅在2005年首唱的《彩云之南》。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是音乐人何牧阳，何牧阳是一个善于创作神曲的音乐人，比如《坐上火车去拉萨》、《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》都来自何牧阳的手笔。而这首《彩云之南》呢，更成为了云南著名的推广歌曲之一。这是来自徐千雅的《彩云之南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一个跨界的演唱，因为轮回乐队呢想用他们的方式来翻唱著名的意大利民歌《我的太阳》。《我的太阳》是帕瓦罗蒂的保留曲目，这首歌当中呢也有一段美声的演唱，但并不是来自轮回乐队，而是来自一位叫做金永哲的朝鲜族歌手。 Serenato buona d'enfresca

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是来自陈淑桦和周华健合唱的《萍水相逢》，这也是迪士尼的动画片《阿拉丁》的主题歌的中文版，原版的名字呢叫做《A Whole New World》， 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，古风的《放松自己》，这是他2001年的专辑《见字如面》当中的歌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越是疲惫，越想展开；越是无奈，越想明白。多少次想暂时抛开，陷阱等待，却又走不出来。越是拥有，越是期待。越是失去，越觉可爱。也许还要从头再来，烦恼无奈都让它走开。这一次我为你匆匆离开，这一次你能能为我停下来，谁能说自己天天精彩？为一点小事却放不开，我心里有你不曾更改。放松自己，让一切失去，越觉可爱。也许还要从头再来，烦恼无奈都让它走。